18.53美元。港汇指数102.1，升0.4。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得你都得， 结束午夜时段，一个新的开始。 做我得你都得十几年了，由两个钟变咗一个钟，冇问题啊！因为我哋嘅表达能力都好咗，短啲嘅时间一样可以讲翻同样咁多嘢嘅。 向星爷说再见，走向阳光路上，继续正能量。11月22日星期日下昼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船》 2021年一月 多媒体特别节目 公布 十大中文金曲奖、 新人奖、 国语歌曲奖、 男歌手奖、 女歌手奖、 乐队组合奖、 Cash 创作歌手奖、 最佳中文唱片奖 及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0年12月31日，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 深圳同埋香港两地嘅政府咧，在创科创业各具优势，一众合作模式之下，科研上前沿后产系一个唔错嘅模型。无论是公司、高等院校，香港和深圳可以在不同阶段的创科生态链上面紧密合作。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领域网络文化妥协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星期四呢，邓达志主持的个题目呢是回忆的味道，请到个嘉宾咧就司徒慧容，司徒慧容我识咗成40几年噶啦，唉、哎、老友嚟嘅，咁诶我识佢嗰时咧就叫司徒容喎，吓佢系漫画家嚟嘅，我识佢嗰时就漫画家，但系佢多才多艺，又系出版社嘅社长，又系 designer， 咪有 designer， 所以咪同 时装 designer， 系几样嘢都系从 广告 又系佢做嘅。嗰陣時已經做㗎啦，咁誒身邊咧好多靚女，我仲話記得邊個嚇，嗰陣時上去灣仔送稿俾佢，咁誒真係咧，佢又靚仔喎，我識咁多人裏邊咧， 好似你好記性過我喎， 係啊，咁啊鄧達志啊靚仔，咁啊你啊更靚仔，咁誒我識咁多啫，因為咧我知道嘅司徒容咧，司徒慧容咧，而家好叫司徒慧容。就係、是、咁多嘢，就係40几年前嘅印象。 嗱，我係調翻轉頭嘅，即係我係而家咧，我係即係 recall 翻嘅，要即係我。 係啊， 我哋認識咧，其實係透過 Facebook。 係。 咁啊，睇佢啲稿啊，嗰啲朋友，其實咧，我哋好耐以前已經見過噶啦。 嗯。 啊，司徒容呢個名，當然我哋知道啦，好細個都知道啦，係、嘛？咁啊，佢有個拍檔以前，攝影師 Johnny Cool。 哦 ，Johnny Cool 系啦，咁啊 ，Johnny Cool 以前咧，咁我哋都有合作啊，影相啊，咁样，即系， 哦哦， 系啦，佢哋系拍档嚟嘅，以前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咁咧，但系咧，即系今次咧，请啊 William Cito 啊，而家佢仲中用呢个 William Cito 呢个名啊喺 Facebook， 咁啊，我哋咧就会一齐咧，系好多佢好多 fans 嘅。 系， 好多人追随睇佢啲稿嘅， 系啊系啊， 好似而家先知嘅， 好多噶，好犀利噶，好犀利噶，系啊，即系啲啲回响不断嘅，系啊，好多 feedback 嘅，咁咧就佢好多稿咧系同呢个饮食有关，但呢个饮食咧系回忆的味道， 哦， 系啦，即系以前嘅。嗰陣時嘅或者係曾經經歷過嘅，好多好感動 的，真係味道， 係真嘅味道，飲食即係食嘢嘅味道，係真係感動人哋嘅一啲情節，即係個食物唔係最重要，而係佢能夠感動你嘅一啲元素啊，同埋一啲細節咧，先至係佢嘅文章嘅重點。 我同佢食咁多次飯，唔知喎。唔知道原來你係食家嚟， 嗰陣時唔識味道啊嘛， 唔識味道，咁咪係，但又話你兩位介紹其中一個咧，慢慢今晚再 講。我諗等嘉賓自己講。 好啊， 係啦，你睇你嗱，其實咧本書咧就有21篇稿， 係啊係啊， 係啦21篇稿，咁21篇稿入邊咧，咁就除咗即係最撈尾嗰篇係側寫咧，就係。紀念你媽媽噶啦， 係啊， 咁另外20篇咧，即係同即係你飲食嘅經驗啊，個經歷啊咁樣。你好啦，似管咁樣講，你抽一篇出嚟講， 係啊， 邊一篇你會？ 我其實主要係透過食物，嚟到係得到嗰個體驗。 哦 ，OK， 同埋咧就係話食物咧，你會係經過嗰個時間，就一路一路變化嘅， 系， 所以你好多食過嘅嘢，啲味道又唔同咗， 系啊，唔同咗， 嗱，即系根本就冇咗喎，而家，系咪？ 系， 咁你已經係反映到咧，即系成個歷史啊，包括文化個轉變啊，所以咧做呢個嗰個體會就好深嘅， 哦， 即系喺我嚟講就好深， 哦，系系， 嚇，因為你好多嘢，你食完之後。好快就消失咗噶啦！ 系啊系啊， 话话冇就冇噶啦。 你系广东开平人喎，系嘛？ 系啊系啊。 系啊，我识你阿叔啊嘛，我识佢阿叔，老友嚟嘅。 系边个？ 唐叔吓，唔好讲喎，唔好讲。总之我识佢阿叔。咁佢阿叔咧，嗰个开平地方咧，好多美食噶喎。 系啊系啊。 系啊，好多。 开平边一度？ 开平 咯。唔係開平，但開平好大噶嘛。 佢識兩個大姓，一個司徒，一個 關。 係啦，嗱，好多小地方係有呢兩個姓嘅。 係啊， 但係咧嗰度係好出名嘅司徒同關。而司徒同關呢兩個姓咧，喺美洲好多地方都好多話。 係，其實姓司徒啊，差唔多全部應該 都 係 開平嘅。 冇錯啦，喺嗰個南塔裏邊咧嘅意思啊，大部分都姓司徒嘅。 佢同埋咧，即係照我了解啦嚇。佢原本系姓薛噶， 系姓薛嘅， 姓薛哦， 系薛仁贵嗰个朝代， 哦、 逃难要改姓， 要改咗司徒， 要改姓系啦， 姓司徒就唔系姓嚟噶， 系咩？哦，个官名， 官名嚟， 系， 所以就即系其实有好多嘅影响噶。 嗱，讲翻你话嗰度有好嘢食啦，你自己有冇翻过开平先？ 我其实咧。就係一直都冇翻去嘅。 哦， 我翻去咧就因為我有啲工作啦，我客有個廠喺嗰度啊，咁我好多時就翻去，但系我工作就翻去就走噶，我就邊度都冇去。 嗱，我諗我熟兩下多過你 嘅，你一定係 佢帶隊去過點咧？我跟過佢 帶啲朋友一齊去。嗱，點解咧？因為即係我喺廣州嗰段時間啦，有時得閒嘅話咧，咁我細佬啊，或者叫個司機咧，就車我去，即係周圍去玩下咁啦。咁樣開平嗰一帶係我其中一個最中意嘅地方嚟嘅。第一啦，即係我都中意啲碉樓啦，因為碉樓咧其實就係一種混血嘅文化嚟㗎啦。碉樓已經 好特別嘅文化。 咁你再睇下咧，原來即係身邊先慢慢一路去翻歐咧，你唔好淨係諗住咩三藩市嘅温哥華喎，其實好多咧。是秘魯啦，墨西哥城啦，古巴，呢個夏灣拿啦，咁啊，即係好多哥倫比亞。 你有冇去參觀過？ 有， 我去過唔少次， 好靚， 好靚嘅。 啊， 咁亦都咧，即係唔係話淨係嗰啲屋靚啊？即係好彩咧，係近年咧，尤其佢即係拎咗呢個世遺嗰個叫做文化遺產之後咧，即係國家咧更加係令到佢係整得更加靚嘅，即係屋與屋之間咧好多可以通道咧。即系旁边种晒竹，种晒树啊，啲路好靓啊，啲厕所又整得好好，所以非常之好。入到去咧，每一间屋咧就唔系破烂啦，即系佢帮你执翻。可能嗰啲人都唔喺度嘅，即系啲后人都 唔喺度噶啦，好多唔喺乡 下，喺晒外国嘅。佢咧就拎佢哋啲相旧相旧嘢，即系啲甚至以前啲信件往来信件咧，都摆喺度俾大家欣赏嘅。咁一个好精彩嘅地方。嗱，除此之外咧，其实佢附近咧。你開平一大開平台山啊，講埋嚇，因為佢哋其實講嘅台山話， 係講台山話嘅 四一話啦。咁咧就除咗呢啲即係碉樓，即係西洋嘅混合嘅碉樓啦，好多咧同墨西哥、西班牙似嘅，因為係嗰邊嘅人多啊，因為即係俾西班牙影響嘅地區嘅華僑多。咁翻嚟咧，所以嗰啲碉樓似佢哋之餘咧，佢仲有啲村係古村， 係 青磚屋。 而 果肉咧係仲靚，點解咧？有啲咧係即係佢有時即係以前啲華僑咧，有啲翻嚟咧就起翻嗰啲洋房碉樓，有啲咧就係想去翻即係過去嶺南特色嘅，即係呢個好似我鄉下啲咧青磚屋。咁咧，所以嗰啲青磚屋就好大間起得，大間之餘咧，因為冇人住咧，從來都即係冇特別係即係唔破唔殘破啊。咁咧係啲附近咧即係成個環境啊。嗰啲魚塘啊、啲河啊、啲湖啊啲嘢咧，都冇特別，即係而家我唔咁講啦。幾年前都好啦，都係好乾淨奇麗。 係啊，人傑地靈啊，容哥，你咧講講咧，你最呢、這個拿手好覺得有回味嘅菜式係乜嘢咧？ 我其實開名菜有冇四合菜咧？有冇印象有冇四合菜？你記得嘅？ 有的，因為點解咧？ 屋企細個嗰陣時 係啊，我媽媽以前係整咧，就係、是、已經冇人可以整得翻噶啦。係 咩菜嚟 嘅？佢係好多係佢鄉下餸咯。 哦，鄉下餸 係鄉下餸，但係用咩煮嘅鄉下餸？ 我哋問佢咧， 係 佢係佢嗰個標準答案就係少少糖。 赤磡仲喺開平，但係近台山噶啦。咁咧嗰度咧就有間叫新世界嘅啲飯館嚟嘅，都唔係渣噶嚇。喺嗰度咧，即係週末有人結婚嘅喺嗰度，即係擺酒嘅。特登喺嗰度食乜嘢咧？係黃鱔飯 啊，好嘢，係 啦，出名噶。 嗱，佢啲黃鱔飯咧，仲係咧嗰啲有稻田喺出邊噶嚇，係佢哋當地自己嘅私廟，細細兜嘅，幼幼咁嘅私廟。同埋咧，係田裏邊啲黃鱔，所以嗰啲黃鱔唔係養嘅咧，大大細細完全係唔工整嘅。 啊，野嘅， 野嘅，咁咧係好好味，即係我哋係要佢咧， 好甜嘅， 好甜嘅。 一斤米兩斤黃鱔，你咁樣煮，咁樣先至夠 個 proportion， 夠血夠味啊，咁樣先至係。嗱，老遠特登咧就去到嗰個咧，就為咗食呢個黃鱔飯啦。 有啲人講我聽咧。嗰、那個黃鱔飯咧，要將條生黃鱔啊，喺嗰個就嚟熟嘅飯咧，接擺落去喎，焗喎，係咪啱啊？ 啱，係 咁至鮮味喎。 然後跟住先拆肉噶嘛， 係啊， 又放翻落去撈翻埋啊嘛。 我原來真 真嘅真嘅， 哦真嘅。 仲有咧，因為你唔係熟嘅話咧，你啲肉好難拆。因为咁细条，咁细条线好难拆肉嘅，拆唔到肉的。 因为佢系一条脊骨嚟啫， 系啦， 即系佢好难咧拆到肉嘅。 唔系有啲仲细，仲细嘅手指尾嘅。 系啊系啊，即系咁啊。当然咧，传说中咧又话要鸳鸯啊，咁嗰啲系假噶啦。我知系假的。 我未听过。 当然嗰附近咧仲有水口腐乳又出名。 系有 系啦，水口腐乳非常出名。 呢、 這 个番禺咧嘅 唔系番禺。是开平， 开平 系啊， 我知番禺又有一个咧，富裕 系， 又系靓嘅，咁大石啊嘛， 大石 嘅地方系，咁啊，但系呢、這个开平咧嘅富裕都系靓嘅， 我经常都实要整两樽腐乳送饭嘅。 哇，系啊，佢嗰腐乳系即系听人讲系好出，即系 好出名。 佢个厂系好大噶， 好大噶。 水口， 我冇睇过。 水口度腐乳吓、啊 okay。 哦，你有去睇参观过？ 我去过啦，当然。哦、我咁中意嗰度，梗系参观过。 哦，参观 过。好啦，而家我哋翻去William Seattle 度啦，讲翻啦，讲翻你本书，你边一即系边一个 chapter？即系边一篇你最中意嘅自己？ 啊，其实我讲最中意就系最尾嗰篇啦， 系 写俾我妈妈嗰篇。 那么远，这么近， 系啊， 美美暖我心。 嗰个系因为有一年个母亲节， 嗯， 我就系写嘅， 哦， 咁我妈妈就过身嘅， 哦，啱过身， 系， 嗯， 咁我点解深刻印象咧？ 嗯。 嗰時我發表寫嘅時候咧，就係、是、幫我排版，即係校對嗰、那個嗰、嗯、幾個 編輯 啊後生妹 小妹妹， 咁、咧就我嗰、那個嗰、那個助理就同我講，佢有冇搞錯啊？你搞喊曬， 我搞喊曬噶啦， 喊曬搞定喊啊！咁啊，話唔係啊，咪啊？佢係啊，我都喊啊！ 哦， 咁。即係咁啊，俾我一個好深刻嘅印象、 哦、 所以我就將嗰篇文咧再重寫過， 嗯、重寫過， 因為原文係好短嘅， 嗯， 好短嘅，咁我就再加長佢， 嗯，即係寫。佢煮啲咩餸俾你食咧？ 我係講翻喺舊陣時 喺廣州啊， 唔係喺香港， 翻咗嚟香港啦，唔喺廣州。 嚟香港，因為我嗰時住嗰啲舊屋啊， 哦，係啊， 舊。嗰啲舊屋即係你知住住彌敦道咧，好多嗰啲三層高嗰啲、啊， 三層有大騎樓嗰啲， 係啦，即係我哋一路由我哋一路行到落尖沙咀咧，我都好多朋友住嗰度噶。 我都記得， 李小龍都住喺嗰。 以前我大 一樣嗰啲樓。 我大姐夫屋企咧就喺裕華，而家裕華嘅旁邊。 就嗰度。 裕華嗰間特別靚嘅，特別 殘， 特別鬼屋舊 嘅，係啦。咁出名 啊！我姐夫屋企咧就係大姐夫屋企咧就喺嗰間即係裕華嗰個。那個 building 隔離嗰間， 哦，都係舊樓嚟喎。 舊佢咁樣，佢對望住對面咪藍天夜總會啊，嗰啲夜總會咯，係啦。咁佢啲即係佢屋企仲係有 fireplace 嗰啲嘅，即係仲有火爐嗰啲嘅。 咁咪講翻啊，司徒 喺對面咯。 哦， 佢住喺新樂對面啊嘛。 哦，你啊， 李小龍啊， 李小係啊係啊對面啫嘛。 快樂戲院 嚇， 快樂戲院嗰個 唔係酒店， 新樂酒店 啊嘅對面 係 啊。 OK 嚇。好啊， 即係以前白石牛仔褲嗰度附近， 就唔記得咗啦。 你記唔記得？ 下低冇幾遠咧，係賣玩具嘅民生玩具，就記得就係呢個，因為行過嗰度一度實去嗰度 有幾間賣絲綢 啊， 做旗袍嘅 賣玩具嘅。 絲綢旗袍嗰啲就係喺地鐵站旁邊咯，而家係。 咁啊，你個媽咪，我冇行咧。就冇食過佢啲嘢，咁咪你講出嚟啊？ 佢係因為咧，佢你知以前一舊家庭咧，即係屋企人多啊嘛。 嗯。 咁佢咧就係即係乜嘢都要係整嘅，即係逢親過節過節，我哋係好緊張㗎。係。 緊張，我媽媽都一樣。 啊、 所以我睇你篇稿，完全諗起我媽媽好緊張。 啊、 你少一啲嘢，少做一啲嘢都唔得， 要做 都會好緊張。係啊，一定要做得足。 同埋咧，佢不但止做足，仲要係做多。 加零一 呢個俾一份，嗰個俾一份。 係啊， 一定計到準曬。啊、你諗下，我屋企嘅而家個印尼姐姐幫咗我屋企十年啦。最初嗰三年我媽媽仲喺度，就三年啫。佢都 train 到佢咧。是知道乜嘢時間做咩事，拜神點樣拜啊？大神點樣拜？點樣裝香？裝咩香？係要配備乜嘢嘢嚟裝香？係要準備啲乜嘢？咁咧同埋咧，即係要整啲。就算佢而家即係媽媽唔喺度都唔緊張啦。以前咧佢幫手整煎堆啊，整嘢嘅。 唉，煎堆又頂一樽講啊！ 咁然後佢咧，即係你諗下一個印尼一個回教嘅姐姐，係知道曬我屋企要點樣拜神。即係係要準備啲乜嘢嘢？是預先咧已經準備啊，知道年揮春咧又點樣整張 符啊，整嘢， 去 拜山啊啲嘢全部知道曬，好犀利。即係所以你諗啊，即係連個即係一個幫手 都熟到咁，即係可想而知我媽媽嘅要求幾嚴格。 咁你媽媽一樣， 唔係啦，佢哋係好緊張㗎，因為佢所有嘅精神寄託就喺呢度。 係， 因為全家人咧，所有嘅福祉咧嘅安全啊啲咧，就靠呢個拜神啦，過到 靠呢個 神心啊。 因為點解你屋企都唔細啦，即係後面有個神壇㗎。 係 ，OK， 哇，嗰、那個咧，你千祈唔好搞錯㗎，嗰個係個地盤嚟。 嗰個神台咁樣， 係啊， 搞得錯嘅。 係啊，早五晚，你明啊？ 對佢哋嚟講，對佢嚟講嗰個好重要。 係啊， 點解咧？而家好重要，佢再生。将来佢都喺嗰度嚟噶嘛， 系 将来佢屋企喺嗰度嘅归宿嚟， 要摆佢上去嘅，系啊， 系啦，因为几紧张啊， 系 啊，所以咧，即系呢个系，即系其实，即系上一代嘅妈妈好多都系咁样，其他嘢咩都唔重要，过时过节啊，即系二十四气节最重要嗰啲咧，全部都要跟到， 系啲大时大时大节啊，更加要把握得好清楚嘅， 即系特别。紧张噶， 系冇错啊！ 好，我哋你嘅歌先吓，即系讲翻啲旧嘢啦。Dan Hill 嘅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咁我哋新闻之后咧，继续倾下。 You ask me if I love you, and I choke on my reply.I'd rather hurt you honestly than mislead you with a lie. And who am I to judge you on what you say or do? I'm only just beginning to see the real you. And sometimes.The honesty'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Romance and all its strategy leaves me battling with my pride. But through the insecurity, some tenderness survives. I'm just another writer, still trapped within prize fighter, still trapped withinThe honesty'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and hide. I wanna hold you till I die, till we both break down and cry. I wanna hold you till the fear in me subsides. At times I'd lieAnd drive you to your knees. At times I'd like to break through and hold you endlessly. At times I understand you, and I know how hard you try. I've watched while love commands you, and I've watched love pass you byAt times I think we're drifters, still searching for a friend, a brother or a sister, but then the passion flares again. And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the honesty's too much, and I have to close my eyes.

在真正有效疫苗问世之前，大家在公共场所、集体运输工具以及在飞机上都无可避免要戴上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类似的措施相信最少要维持多一年或以上才有机会慢慢解除。此外，现时各国都会做边境防疫措施，避免输入带有病毒的感染者，亦都因为入境限制太多，就算旅游业在日后得以复苏，旅客的人数亦都难免会大打折扣。疫情亦都令到很多经济活动停顿，包括全球的大型博览会以至本地的展览和讲座等，通通都要取消或者延期，结果很多活动都被迫改以网上进行，视像会议系统就成为大赢家。市民尽量避免外出购物，网上平台随即大受欢迎，令到网上贸易以及金融科技加速成长。就以香港为例，疫情期间有些电子商贸平台的交易量大增好几倍，令到本来仲未成熟的网购突然推快了最少两年。相信就算疫情退却，网上购物亦都成为潮流趋势。两年后的今日，生活会是怎过呢？到时疫情纵使退却，但是世界肯定没办法回复旧貌。在新常态底下，大家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呢？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香港电台第一台， 在过去的二百几三百年，我们以为自己是中国，是世界中心，结果我们就这样跌了成二百年的时间。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 现在呢，这次的重新的开始呢，我很相信我们也都会对世界提供我们的贡献。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主持叶国华。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四特别兴奋，因为见翻几十年的朋友啊，阿司徒荣，现在就司徒慧荣又真名。咁诶，讲到回忆的味道啊，阿邓达志主持咧呢个星期四呢个回忆真系好多味道嘅。咁啊，刚才讲咗少少啦吓。 系啦，头先刚才咧讲少少咧，就讲阿司徒慧荣嘅《那么远，这么近，美味暖我心》，就讲佢妈妈嘅。系、啦，好啦，呢一篇之外，呢个结语啦，当然即系好有感情喺里边啦。另外，仲有边一篇你觉得系印象比较深刻嘅咧？ 其实我有几篇咧， 系 都系类似嘅话题嘅。 嗯， 都系讲即系有啲味道消失咗。 嗯， 有啲咧就系、是、已经系慢慢消失嘅。 系、 啊，非欧， 系啊，非欧嘅。咁你谂翻起咧，即系过去嗰几十年啊，都唔使耐啊，譬如三廿年咁计算啦，已经系好多冇咗噶啦， 突然之间唔见咗噶， 冇咗噶啦，即系你食唔翻啊，直头 系， 即系我记得我系八十年代到啦，我个工作室喺铜锣湾喺利苑嗰边啊 ，OK。你知嗰一帶啦好多食肆噶嘛，即係銅鑼灣洛克道啊，落去，所有嗰啲出名嘅食肆都喺曬嗰度。 係冇錯，係 係多到不得了噶。 嗯， 即係我喺嗰度打等咗幾廿年，即係由頭早五晚都係個攞開餐嘅，即係食暈曬噶啦。 嗯， 即係睇住佢即係嗰個興衰啊，或者轉咗型，你可以講。到今日其实咧，其实严格嚟讲系冇一间 係好似之前咁喺嗰度 啊， 冇 嗱嗰一帶咧，我印象比較深刻咧，就係百樂潮州。 嗯，潮州菜係 係啦，皇后餐室。 嗯， 咁呢幾間咧，即係我自己嗱，即係我唔係喺嗰度大啦，咁即係呢個都係我後來工翻嚟工作之後咧，先至識去嘅地方，咁都係香港啲朋友帶我去，咁又慢慢自己熟咗啲嘅，咁其他啲我反而冇咁熟啦、有啲係食上海嘢嘅鋪頭啦，有啲 係老正興啦、 系啦，卢正兴啊，卢正兴收尾又好可惜啦，佢哋翻咗杭州啦， 系 啦，翻咗杭州咁啊，变咗上海 老 饭店啦， 菜馆啦，老饭店啦， 系啦，但去咗杭州之后，佢开得好靓噶，好辉煌噶都，我去过探过佢哋，食过嘢，咁但系后来就都俾人呃咗，收尾都好惨。 我哋记得真系你正话讲到咧，有啲味道冇咗咧，真系嘅。譬如嗰阵时，我记得去食潮州冻蟹啊， 我有死啊！ 系啊，咁啊，你讲讲啊，潮州冻蟹 以前食冻蟹 喺边间？ 好深刻印象，百乐。 百乐就系呢间咧。 我都系 百乐啦。 我第一次食都系百乐。 唔系，其实百乐斜对面有间系仲古老噶，唔知怡香定咩，我唔记得。 冇咗啦，系。 嗰间嘢好出名噶， 系。 But anyway， 佢哋食嗰啲蟹咧，以前咧，你知仲大过只碟啊。 系 以前啲红蟹真系可以好大， 好大只 嘅 蟹。 而家真系掩仔， 掩得正， 掩仔咁而家变咗，冇嗰啲蟹啊！即系我问啲人咧， 嗰时喺岸边买嘅啫，喺一个盘一盘啊，喺湾 仔 铜锣湾钓上嚟嘅啫，啲艇啊，系啊， 系啊， 咁啊，你继续讲， 你就算食点心好多都冇晒啦，系咪先？ 冻蟹又系啊，嗰阵时咧，我连醋都唔使点嘅。即係覺得個 事實上真係唔使點嗱，就算我食大閘蟹咧，我都唔一定點醋嘅。係啦，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即係你一定要食翻佢原味啊。 係 醋或者外國人咧食海鮮用檸檬太強啦， 強 太強啦，搶曬個鮮味啊！其實 係咪啊，司徒？ 而家你大閘蟹你都唔敢食啦，即係問心講。 都食嘅，冇以前咁瘋狂嘅。以前咧就係。八隻起，十二隻子。 哇！你啊， 咁啊，系啊，而家咧就係 以前一 隻 一籮一籮賣 嘅，而家係一隻起三隻子，頂籠係。 我半隻都掂多啊！ 而家最大嘅 都食緊，我今晚都先食完。 即係你唔知， 聽晚又有蟹宴啊！ 今日係啊，今日晏晝食個蟹粉，今晚都食大閘蟹嚟，我聽晚都係另外一餐，但係會控制嘅。頂籠其實每一次咧，而家比較好啲，即係我係同我 partner 咧，係我淨係食膏。我是麻麻地食肉的，咁啊佢又净食肉，唔食蟹，唔食膏， 食膏嘅， 大家分开，所以有时一份大闸蟹餐咧，我哋都系一份两个人食嘅最好嘅， 吓。咁啊，正话讲翻咧，个冻蟹嘅味道又系消失，冇咗呢种诶嗰阵时嘅 清甜嘅， 清甜啊！嗰阵时咧系好兴买嗰啲诶红蟹或者蓝色嘅蟹，系啊。 真係好味嘅咧，其實我都覺得咧，即係幾種，其實白蟹、三星蟹、藍蟹，咁咧同埋呢個花蟹咧，花蟹當然係最好食嘅，即係潮州凍蟹咧，以前大隻啲咧，都係以花蟹為標準。 係， 但係咧，我覺得近年咧，即係呢個中秋節前後咧，就白蟹出現啦。 係， 白蟹咧喺嗰個時間都係好肥美嘅，而且白蟹平好多，平過花蟹。 哦，平好多嘅。係 啦，咁樣我即係。唔知點解咧，就係今年嘅秋天嘅蟹係特別靚嘅，咁喺中秋前後咧，我經常咧就買蟹翻去咧，就即刻煮，即係凍咗之後咧放喺雪櫃，想食就拎嚟食。 係啊， 都食唔少啊，啱。 凍蟹真係好好食嘅，又係消失咗嘅味道。 因為點解咧？其實佢凍蟹咧同埋凍烏頭一樣。 係 嗱，烏頭咧以前即細個都係檸檬啊、青檸啊咁啊，即係鹹檸、鮮檸嚟蒸佢啦。但係之後咧，即係我就麻麻地嘅。後來我食過。呢、這個潮州魚飯凍烏頭之後咧，我就好中意，我就愛上咗啦。因為同凍蟹一樣，點解咧？佢蒸完咗之後咧，佢凍咗咧，佢收翻埋。 哦， 佢收翻埋，有啲水蒸發咗咧，咁啲肉質咧就係比較結啲，即係結啲之後咧，同埋個甜味咧係即係 condense 咗啊，即係 濃縮咗， 濃縮咗。咁所以食起上嚟咧，我都會用呢個普寧豆醬。 哇！呢、這個冇得頂啊！ 廿咩一廿五啫，但係都唔係多嘅。就本身因為咧，佢凍咗之後咧，佢肉質啊、肉味啊各方面咧，都係非常之即係甜味，係唔需要其他調味品嘅完全。 嗰次咧，佢帶我去佢個親戚嗰度， 系啊， 喺边境嘅， 喺呢个米布嘅边境，佢啲鱼塘喺度， 个鱼塘嗰度咧食呢个冻蟹，哇！我佢样样都唔食，就系食呢个冻蟹， 冻蟹冻乌头咯。佢哋杨氏鱼塘唔系净一个嘅，佢一大片啊，喺加州喺、加州豪苑同埋呢个米布自然保护区中间，全部都系佢杨氏啲鱼塘嚟嘅。 系啊，真系 你呢啲自己养咧，就一定 系 好多。系 啊， 个饲料 同埋佢标榜系 organic 嘅、啊，即系香港嘅。香港的即係 亦都係要元朗要食喎，唔知點解喎。 烏頭因為佢鹹淡水交界嘛。 哦， 元朗嘅係最多河同個海係匯粹，就喺後海灣啊嘛。 哦， 即係烏頭咧同三文魚啱調轉，烏頭咧就喺海度生卵生卵，就去翻河出就生活。咁樣然後三文魚咧就喺 河 上度咧就生 出海 出海生活。所以佢哋兩個咧啱調轉咗嘅，咁點解好多時話，哎烏頭唔中意食有泥味咁啊？因為點解咧？因為一般魚塘養嘅咧，佢哋冇科學去理到佢啊。 哦， 因為個魚塘淨係淡水，淡水咧，咁佢啲皮膚咧就會生蟬啦。 哦， 佢生蟬咧，咁啊，因為佢係需要鹹水調節嘅，佢哋嘅皮膚，咁啊就唔健康嘅，淨係淡水，咁即係。譬如好似楊氏咁啦，佢哋好科學啦，佢哋真係喺台灣讀農科，翻嚟屋企又研究咗咧，佢哋知道有一樣嘢係避咗個泥味咧，要放鹽。 哦， 個魚塘到咁上下時候要放即係適當 嘅鹽， 適當嘅鹽咧就放落去咧，係令到嗰啲水中和啊。咁、一啲鹽一放落去咧，啲烏頭咧即係佢六組嗰只叫做，即係一種菌嚟嘅，附即係附依附住喺烏頭嘅皮膚度嘅，啲鹽一落。佢即死㗎啦，已經。 哦。 咁佢死咗啦，咪冇咪冇泥味咯，即係冇即係 冇咗個泥味。 其實冇佢發炎嘅味。 嗯。 係即係佢嘅傷口味嚟嘅，嗰啲係佢嘅。 傷口味。 係啊。咁咧，所以呢個係。 你有冇你 好大嘅分別？ 佢書有冇講到啊？肉嗰個質感啊。 嗯。 所以就唔同咯。 係。 嚇。你烏頭唔好食就因為有泥味啊嘛。 梗係唔係啦？我最怕食味，最怕食嘅泥味。 唔好食就因為佢有泥味啊嘛。 唔好食因為有泥味咯，就係、是。所以你食開即係、就是、我同你去魚塘食嗰啲咧，係因為佢哋係好科學咁去處理啦。 好食㗎， 咁咧就冇一啲泥味都冇啦，非常之肥美啊！ 玩燒烤，但係燒烤我覺得度度都有， 係 就冇特色。所以咧， 我哋有燒烤，又有燒魚，又有凍魚，又有凍蟹，即係 哇， 好豐富嘅都係。 冻鱼一流啊！ 冻鱼冻蟹冇得顶啊！即系 我每年都喺度即系请朋友一次起两次子。 系我哋几十人一齐去 都好开心噶，系啊， 饱尝 好多老友。 喂，你叫埋我啊！今次 系 我一住只正都要去。 次次元武年都去嘅，咁希望今次佢都能够 冇问题啦。而家出翻 平安出院，希望平安出院咧，同我一齐去啦。 系啊。咁你仲有咩嘢？ 我講講佢咁即係咁多個篇章咧，其中一個篇章咧，我好中意嘅咧，咁咧嗰個就係、是、鴛鴦的溝飲文化。 係 鴛鴦即係鴛鴦奶茶，鴛鴦咁咧溝飲咧，即係佢係鴛鴦同奶，即係呢個咖啡同奶茶溝埋一齊噶嘛。 係係。 咁啊兩樣嘢係唔一樣，唔係一樣嘢嚟嘅。 係。 但係佢係相輔相成嘅，就好似鴛鴦兩隻鴛鴦一樣嘅相輔相成。咁其實講起呢樣嘢咧，就亦都好講到好多咧。因為我哋經過係即係呢個其實亞太區，尤其呢個東南亞一帶咧，經過殖民嗰個洗禮啊。 嗯。 咁亦都將到即係佢即係殖民呢、這個殖民中主國咧，佢有好多唔同嘅殖民地。 係係係。 咁啊，所以佢將佢哋唔同嘅殖民地嘅特色咧，係放埋一齊。 嗯。 咁啊，所以喺有啲地方咧，就能夠即係享用到即係呢個同。內地同啲即係一路傳統，即係未被殖民洗禮過嘅地方咧，食嘅嘢咧係有啲唔同。嗱，好簡單嘅澳門啦， 嚇、 澳門咧佢哋嗰個即係話非洲雞咁啊， 係冇錯， 係啦，又即係佢咖喱雞咁啊，即係啲其實好多係印度嘢嚟噶嘛。 喺非洲嘅， 因為葡萄牙喺非洲亦都印度咧都有佢嘅殖民地，咁啊，所以佢食嘅嘢嘅方法咧，啲咖喱雞啊啲咁咧，即係都係嗰度嚟嘅。係咁啊，而香港咧，香港好特別。香港好特別咧，嗱話俾你聽，英國人就冇咩好食嘅啫。 係 講心句，佢英國 好食 嘅。你真正喺英國生活過嘅人咧， 非常 cheap 嘅。 嗱，尤其我讀書最初嘅時候咧，你唔好話香港啦，喺倫敦我講緊，除非真係去 Harrods 啊、Fondam Mason 呢啲大嘅鋪頭啦，你揾咧，即係你揾一件絲絲正正嘅呢、這個 croissant， 即係法國嘅牛角包咧， 都冇嘅。 难嘅，难揾嘅吓。咁咧，所以咧，即系佢，所以可以，所以言之咧，英国人咧，除咗 fish and chips 之外， 即系冇嘢好食嘅， 排直都未轮到佢啊， 因为 呢个 steak and kidney pie 啊嗰啲啦吓都有嘅。咁咧，但系咧，相对嚟讲，即系佢哋唔系好多嘢留低俾我哋，但系。佢喺佢其他殖民地嘅地方咧，帶嚟香港嘅嘢咧， 就 留低俾我睇一個寶藏啦。啊，即係好似頭先，即係阿司徒偉雄本書入邊咧，就講呢個鴛鴦溝飲呢樣嘢。 哇！呢、這個又好飲嘅， 係啦，奶茶與咖啡，中國人冇嘅。之前呢啲 係熱嘢，我就係香，唔係呢個就係咪香港之後咧？ 啊，佢有幾個講法嘅。即係多數講咧，就係香港，即係 香港特有。 但 係咧，我見喺東南亞好多地方都 係啦。我有另外一個睇法。我咧就因為咧去馬來西亞咧，佢有一種飲料咧就叫 coffee tea。coffee 咧就係 咖啡， 佢哋叫唔係 coffee 啊 ，coffee 啊 coffee。咁然後咧 tea 咧 tea 咧其實係 茶， 閩南人啊 茶 叫 tea 啊嘛茶啊嘛。所以點解英國人叫 tea 咧，或者係法國人叫 tea 咧，都係 tea 咧，佢哋都叫。其實就係由閩南人，即係潮州啊、福建人嘅爹，由爹嗰度之後就過去嘅咯。咁咧，佢哋叫 coffee 爹咧，其實就咖啡撈茶。咖啡撈茶咧就變咗咧，其實咧香港比較好名，佢叫鴛鴦。嗱，香港係冇呢啲，我哋係冇呢啲嘢嘅。個原料咧，其實咧要喺馬來西亞一帶啦。尤其對面印，即係馬來西亞對面就印，就最近咧就蘇門答臘啊嘛。蘇門答臘咧，同埋爪哇嘅咖啡都好出名。 係 嚇，咁呢啲咖啡咧，咁啊當然英國人識飲啦。咁啊，同英國人都喺即係喺金馬倫高原啊地方種茶啦。佢哋運翻英國啊嘛啲茶，印度嗰啲，即係佢哋將印度啊、南洋一帶嘅飲料咧，係放埋一齊咧，提煉成咧，就帶到嚟香港啦。帶到嚟香港咧，咁我哋識飲咖啡，識飲奶茶。你識得飲鴛鴦，陣翻嚟再講嚇。 係 11:30新聞之後翻嚟再講。而家先嚟只歌，呢只歌咧我都覺得好經典，中意都好耐好耐。Gladys Knight and the Pips 嘅 The Way We Were Try to Remember 兩隻歌加埋一齊。 係啊，好聽下歌先啊。 You know everybody's talking about the good old days, right? Everybody, the good old days, the good old days. Well, let's talk about the good old days. Come to think of it as bad as we think they are, these will become the good old days for our children. But why don't we try to remember that kind of September when life was slow and oh so mellow. Try to remember. And if you remember, then follow. Oh, why does it seem that the past is always better? We look back and we think the winters were warmer, the grass was greener, the skies were bluer, and smiles were bright. Can it be that it was all so simple then?Or has time rewritten every line? And if we had the chance to do it all again, tell me, would we? Could we? Memory.Like the corners of my mind, misty watercolor memories of the way we were. Scattered pictures.Of the smiles we left behind, smiles we gave to one another for the way we were. Ah, can it be that it was all so simple then?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近年不少网上直播都会用陪食作为卖点，观众看着直播主持品尝各种佳肴，这种吃播影片这么受欢迎，反映出一个什么现象呢？今个星期心理心理有个谜，心理学家陈仲恩博士将会详细剖析。 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一只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的强积金，还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的强积金结单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的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咁啊，仲有啊，好短一个时候，咁啊都要讲讲嘅。今晚呢个题目咧就系、是、回忆的味道。邓达志主持咧，主持之外咧，佢嘅嘉宾咧就系司徒伟勇。 系 咁啊，呢个老友咧，我几廿年前已经识噶，四廿年前已经识噶啦。我唔知道佢系食家嚟噶，原来咧唔系食家， 佢一路佢喺度强调佢唔系食家， 佢写嘅嘢咧。就充滿味道， 我為食咁解啫。 為食都唔係咁簡單嘅，好人都有為食，好多人以為為食就可以做食家，唔係嘅， 唔係噶， 錯誤嘅呢個，即係你需要一份心情嘅， 係 啦，一份心情啦，仲有喺某個程度上邊，都有啲背景嘅，係啦，真係你係要經歷嘅，有經歷嘅，即係唔係話你為食食多啲。 我唔知，我未睇過你本書啊，你有冇講過蛋問題 啊？咩蛋啊？ 雞蛋。 雞蛋、鹹蛋、皮蛋都唔同味道喎，同雞翅。 係啦。 嚇？點解啦？即係咁奇怪咧？連蛋都唔同味道喎，雞翅蛋係香嘅喎，一煎出嚟咧，有一陣香味嘅。咁啊，鹹蛋更加然咧，雞翅嘅鹹蛋咧，個鹹蛋黃好靚，而家唔知係拎曬去做。 我解釋俾你聽。 點解咧？ 以前啲雞蛋好似我屋企啲雞蛋咧，唔使買嘅。 哦。 因為佢自己有雞嘅。 嗯。 而啲雞咧都唔使餵佢嘅，佢周圍去即係去。 喺當地， 當地揾種食，食完之後最 organic 嘅，咁樣生出嚟啲蛋，當然係即係最香嘅蛋啦。 嗰啲係最香， 係啦，即係好多農場都係咁，就算農場都唔會話好似美國嗰啲不見天日，唔係噶，啲雞都係走出嚟喺度運動嘅，喺個雞場嗰度，我哋即係我屋企都有試過雞場，咁咧所以嗰啲蛋咧一定係香嘅。OK， 嗱，我而家翻翻去咧，頭先我哋未講完啦，即係嗰個鴛鴦。呢、这個鴛鴦的溝飲文化啦，點解我特別有興趣咧？係，司徒偉勇，因為我覺得呢個咧係講到好多咧，即係個即係食物啊，食物嗰、那個即係嗰個流傳嗰樣嘢咧，好精彩嘅。即係好似我哋話英國咧，英國因為係唔係英國自己叻，英國嘢成日最渣噶啦，食嘢話俾你聽。咁但係咧，但係佢個殖民地咧，喺殖民地唔同嘅嘢咧，係匯聚喺一個地方。嚟到香港，點解香港又比其他地方優勝咧？後來。因為香港，即係我諗中國人係中意食， 係 中國人係好中意食，所以佢將有啲嘢咧，佢將佢提升啊，嚇佢將佢提升。嗱，如果我喺南洋我好中意食飲佢哋咖啡嘅，咖啡但係佢係好香濃嘅，即係佢放煉奶啊，放嘢啦，咁咧甚至係香濃到有啲都澀嘅，咁咧但係佢嚟到香港嗱，佢都有咖啡同埋茶，但係嚟到香港咧，咖啡同埋茶咧係會變得，即係佢提升咗佢個香氣咧。是有分別，佢係個香，佢仲個香仲多過係嗰個太過好濃嘅口感。 係，冇錯。 咁嗰樣嘢啦，同埋食嘅嘢都好啦。我哋食嘅包 係 OK， 我哋食嘅包 有唔同味道嘅 係啦。咁呢啲包咧，其實好多咧，譬如我哋雞尾包啊、菠蘿包、墨西哥包嗰啲咧，咁都係西班牙一路輾轉嚟到嘅嘢嚟嘅。咁咧，但係我哋做得亦都好過人個，其實 係啊。 嚇，你諗啦，即係你去新加坡、馬來西亞。冇一樣嘢叫包嘅，好似我哋咁多包嘅， 係冇嘅。 葡萄牙、澳門在隔離啫，但澳門都冇我哋咁多包嘅。 幾多蛋撻？ 但冇嘅，以前冇嘅葡撻近近呢廿幾三年先發生嘅事。 Andrew 都冇嘅， 蛋撻冇咁好食㗎嚇，冇咁好食啲。 好食添啊！ 嗱、 哦， 葡撻咧就喺葡萄牙係冇澳門嘅葡撻咁好食嘅，因為太甜。佢太甜，同埋佢啲 custard 咧係 custard， 但喺澳門嗰啲佢加奶油。 哦， 咁所以平衡咗。 哦，安德利同埋 Margaret 都唔系咁，佢葡萄牙嚟嘅。 唔系佢咪都 OK， 佢 OK， 即系比较喺葡萄牙食嘅更加要好。 佢已经改良咗噶啦。 系啊，改良咗，其实佢就咗你台人口味噶啦，已经。 系啊， 咁佢就蛋挞嚟到香港咧，咁咪就提升啦，就另外一样，即系另外一样嘢，同埋更加好食嘅嘢咯。 冇错，呢个即系香港特色嚟嘅嘛。 系啊。 就算就呢個樣嘢咧，司徒用我同因為咁咧，我同阿 Ann 研究過咧，就包呢個字咧，就包呢個字都唔係我哋嘅。 係 嗱，雖然我哋查過咧，喺宋朝咧有包子，羊肉包子。 係係 嗱，我哋小籠包好耐啦，但幾時有唔知道嚇、 嗯。 但係嗰個包即係麵包嗰個包咧，即、 嗯、 係、就是、我去巴西嘅時候咧，喺里約熱內盧咧，就佢最出名嗰個山咧，就係、是、個糖。个糖面包山啊， 哦， 糖面包山咧个即系个佢个包就系、是、就是、pao p a o， 哦 p a o， 咁当时我就即系飘飘过，系咪呢个包字影响我哋叫面包个包，定系我哋用、嗯、即系我哋嘅所谓个以前嘅包子个包影响佢哋咧？但我相信佢影响我哋多、哦，因为咧呢、這个包呢、這个 pao p a o 呢个 pao 字咧系一个古老嘅葡萄牙文。 哦、 而佢影響咗咧，佢周邊嘅地方。 佢咩意思啊？佢最初嗰時 就係、是、包咯，就 面、 是、包。 就係而家我哋面包個包。 佢影響到咧，就係英國人嘅 bread，、 哦、 法國人嘅 pan， 嚟、 哦、 pan， 即係嗰啲，即係佢隔離周圍嗰啲地方，甚至西班牙都係由葡萄牙文嚟嘅。呢、這個 係、哦、就叫包。 係啦，就叫包。咁我就相信咧，我哋嘅面包嘅包。即係唔好小籠包個包，唔係嗰個包、 嗯、 我哋麵包個包咧、嗯，其實唔係我哋中國人嘅， 係 啦，我哋借咗佢哋嗰啲嘅拉丁人個字嚟嘅。 係、啊，原來咁樣。 我覺得都唔出奇㗎，佢個歷史長啲添啦。 嗯， 係啊， 係。 咁、嗯、即係我覺得，即係佢個麵包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因為咧佢哋啲西班牙、葡萄牙，佢哋去咗南洋，去、嗯、去南美啊，中南美係將啲嘢帶咗過嚟。呢、这個呢、这個呢、这個舊、这个、世界，係舊世界，舊世界咧又經過嗰啲殖民主義者咧、嗯，又帶到嚟亞洲亦都南亞一帶。 嗯， 咁一路變化。 你本書有冇講到包點啊？即係呢啲包。 啊，我冇特別講，冇、啊、特別講、啊。 但係我哋香港嘅細個咧，好成日落街買咧就係、是、雞尾包。係 啊， 所以雞尾咧又係 cocktail。又是英文嚟嘅， 包啊， 系啊，冇错啦，即系立立杂 嘢，系立杂嘢， 立立杂杂，即系夹埋晒一齐，咁啊叫鸡尾，咁啊 去到西班牙真系有类似嘅鸡尾包噶， 系咩？有噶， 系啊，有得食噶， 系 类似， 同香港嗰个 mixac 一样， 哦、 即系佢另外一啲 custard 嘅嘢喺入边，但系、 哦、 基本上系差唔多嘅， 哦， 啊、但系墨西哥包就肯定啦。 我有嘅， 啊、肯定有，系啦，系啦、 哦。 我反而有篇嘢系讲枕头包， 系啊， 系、嗯、啦。 枕头包就系、是、其实面包嘅一种， 系、嗯。但系我嗰个枕头包就唔系香港嗰只枕头包， 哦， 我系讲日本嗰个枕头包。 日本就点样唔同咧？ 佢因为佢近年系近年嘅话，佢兴食枕头包， 嗯， 即系成个枕头包。 像枕头咁样嘅， 系啊，成嚿食啊。 点解咧？我去过日本，但我又冇留意，因为我慢慢食过。 好好食，我第一带啲朋友去，我喺日本等佢出炉， 嗯， 成个啊，成嚿包，搣、嗯、开食， 叉唔叉牛油或者酱， 即系三文治嘅包， 因为佢嗰个面粉系好靓 哦， 个面粉 佢系咪发开变咗个枕头？ 佢係突然間係 即係方包嗰樣嚟嘅， 其實係方包，佢係近呢兩年先興㗎。 哦， 佢係叫生包。 哦，生 包邊個生啊？邊個、嗯、 生？即係 生熟嘅生， 生熟嘅生 係。 嗯嗯 啊，咁咧就佢係興就咁成個包出爐搣開食， 搣開就咁食， 係 唔搽嘢，唔使 搽 嘢，又唔使 你當然係可以搽嘢，搽 jam 啊、butter 咁樣咯。 嗯嗯， 但係咧你係。我直头唔使搽嘢， 因为佢本身好靓，好味， 非常好味。 佢系甜定咸咧？ 啊，佢 香甜 系啦，香为主。 嗯， 啊，因为佢谂佢用嗰啲好讲究嘅牛油同埋嗰啲奶油都好讲究。 系啊，唔系个面粉好靓。 面粉靓，一定要靠其他嘢啊嘛。吓，我 发出又要个发粉出嚟。 佢个质感，即系你由佢个面包出炉，你撕开佢嘅时候咧，佢直头系好靓噶。 系啊。我未食過， 係非常好。 要食枕頭包， 枕頭包。 但係係咪淨我？係咪淨係日本有賣咧？ 啊， 香港冇咧。 幾日本有咗 啊？ 我就係幾日本有咗。 香港日本鋪頭咧， 我都唔多覺有喎。 哦， 因為我呢 咁啊要飛去日本喎，要疫情之後啊。 我呢本書拍嘅時候，我要影過啲相啊嘛。 係， 我都周圍走去揾都揾 唔到，冇得又冇得喺日本影。 呢個你喺日本。東京啊，定係其他城市食到？ 我上次去食嘅時候就喺大阪，其實 大阪 佢喺大阪嗰度興嘅。 哦， 嚇， 佢有幾間即係做到出曬名噶啦，全日本出曬名噶啦。 哦， 係啊，排隊 排隊添啊， 排隊排得好緊要啊，佢就要預訂啊， 食包都排隊 預訂。 嗯，哦， 即係你見到人哋排隊，你走去就係行埋去先知道係咩事。 唔係我聽講過呢個包，咁我經我見過，但係因為咧就係、是、幾次去咧就因為太多人喺度買啊，咁我冇。咁嗰次咧我去嘅時候咧就係、是、我同我朋友就諗住去飲下午茶，同一間嘢，我話不如我帶你去食麵包啊咁樣。 麵包 佢諗都諗唔到，食枕頭包仲要成嚿成個， 真係好好食。 好食 一阵风咁样，好快脆食完嘅。 系啊， 因为佢发得靓啊， 系 个面粉发得靓。 嗱，我记得咧，即系要排队买面包嗰样嘢咧，有两个地方我印象好深刻嘅。第一就法国人，朝头早同夜晚黑，佢哋就买 baguette， 系 baguette 嚟， 系啦， 长面包。 咁就翻屋企就早餐，就夜晚黑又晚餐，咁样就 baguette 啦，佢哋。另外一个地方就伊朗。 伊朗都是啊， 系啦，伊朗喺黄昏嘅时间咧，黄昏嘅时间咧就好多妇女咧就排队就买面包噶啦。 哦， 咁啊，因为伊朗咧其实嘅妇女咧好多都好，即系其实好开明嘅。咁佢哋伊朗政府亦都冇话要求你好似有啲 笠到实晒， 笠到实晒冇嘅，即系佢哋咧系有一条丝巾系咁样围一围啲头发啊，咁样就 OK 噶啦。即系其实佢哋一个。即係對女性其實好摩登，好即係都幾開放一個國家嚟嘅。咁當然亦都有啲咧係宗教嗰方面咧係比較虔誠啲啊。咁咧就中意披黑袍，但佢披黑袍都唔會遮住面嘅，唔會話好似有啲地方咧， 即係 我喺衙門見到咧，情況係完全笠到笠，即係完全係笠住曬嘅。 係 啲婦女出街咧就係完全冚曬，冚得實曬嘅。 哦，咁啊講翻伊朗係咁嘅，伊朗買麵包點 啊？佢哋黃昏嘅時候咧，佢哋排隊買麵包，等住新鮮出爐啊。即係佢唔係話冇得。配即係呢個配給嘢咧，佢等你最新鮮出爐，即刻拎到嗰塊就翻去食飯啦，咁樣同法國一樣。 嗰啲係硬麵包定係軟麵包嚟啊？ 硬軟麵包都有，有啲咧就大塊啲餅咁嘅，又有薄嘅，又厚嘅，又好。 哦， 伊朗嘢嗱，文明古國啊嚇，麻麻地嘅就食嘢。 叫做 Persia 係啦，留到而家咧真係好食嘅嘢唔多嘅，但係有兩樣嘢咧，我印象好深刻。一个咧就系面包，一个就系甜品。 哦，甜品好靓啊！ 甜品嗰啲即系啲糕点啊，啲正啲糖啊，咁就佢哋用嘅，即系用啲唔同种类嘅 nuts 啊，即系啲果仁啊、蜜糖做嗰啲嘢啦。 哦， 咁啊买翻嚟咧，咁我自己买过翻嚟食啦。咁啊，嗰啲朋友去到伊朗咧，去伊朗我都叫佢，你帮我带盒翻嚟，即 系 佢哋之前佢哋唔知道嘅， 佢哋好出名噶， 系啦，咁 佢 哋帶翻 嚟，有嚟佢送禮咧，都係送呢啲， 我哋伊朗朋友都係咁樣， 糖，即係 糖啊餅， 兩樣嘢，糖同埋嗰啲係 甜餅， 妹啊妹啊， 邊個妹啊？ 嗰啲 啊食嗰啲妹， 嗰啲妹啊，中間有個， 但係 days 你講 days 係 days， 其實嗰個係嗰個 橄欖， 唔係 days。啲就係枣， 枣係枣， 入邊咧佢放核桃， 哦、 放核桃、杏仁。 啊，我食過嗰只。 係啦，咁佢哋都好中意食嗰啲嘅，但係咧佢真係有糖嘅，佢哋糖嘅文化係好源由，即係好悠長嘅。 哦， 佢做糖、做餅、做糕點。哦就反而就好食佢正餐啊！啲就好普通嘅啫，咁咧就麵包好好食嘅， 麵包好食 嘅，街邊好又好平啦。人見啲人哋排隊，我走埋去排隊，又買一個咧，咁啊覺得就好過人。 哦，我未去過伊朗就 另外即係 即係同好多由即係呢個回教國家都相似嘅地方咧，就食羊頭。 系呢、這个 烧羊肉一回事啦，羊头咧 挂羊头卖狗肉， 但系羊头挂羊头卖羊肉啊！佢哋系佢哋啲羊头咧系特别铺头嘅， 系 即系一般铺头系唔会识做嘅，一定系特别铺头先至能够做到羊，即系羊头，即系佢哋系炆出嚟咧，好香， 好香， 好滑，呢肉好滑，好滑。啊，呢个都系我其中一样，当我去到回教国家咧，系特别揾嚟食。 土耳其都有喎， 当然有啦，土耳其，但系。即係伊朗嗰啲就好原汁原味啦，佢即係始終係古朴啲啊。咁 係啲鄉下地方，一定係城市地方。 哦，城市鄉下全部都有， 城市地鄉下都有。 係啦，有啲咧就羊肉湯咯，羊肉湯你喺吉隆坡都食得到啊，回教啲大排檔。 係係咁你再講一講你有最中意個味啊？你最記得個味係咩咧？阿司徒勇， 你講邊一味啊？ 即系 你自己食嘅， 你自己食啊！你本书又讲最中意食嘅， 我其实系咩都食嘅， 咩食啊？ 即系入得口嘅我都食嘅。 系啊， 系啊。 甜定咸？ 但系如果比较上嚟，我讲我系中意食以前嘅菜 啊，以前嘅菜 式。本书咧嘅回忆的味道，因为系你以前即系以前有，而家冇嘅嘢吓。 事实上嚟讲，佢个味道系好啲嘅。 系啊， 呢个系有原因嘅，因为咧，我相信。是因为现在的食材呢变了质、 哦、 即是没有以前那些那么好， 是 还有呢那些厨艺都没有以前那些那么好， 这个事实、 啊嗯、所以你现在是你现在跟讲很多人可能会不明白你讲什么， 不会 是不是因为你吃过都不同的，即是很简单的，即是譬如你现在吃过粉卷咁就算啦。 嗯 嗯， 而家系好少地方食到好嘅粉卷。 粉卷咧更加难啦，粉卷咧 鸡翅稍微好食啲嘅肠粉都难揾到啦。 系啊，嗯、因为你靓嗰粉卷，即系某间即系中环嗰间老字号， 系 嘛，即系佢又食到好靓嘅粉卷。 嗯， 因为点解咧？佢系要个厚、啊， 嗯， 佢厚就因为佢个粉卷靓。 哦，啲粉靓， 有米香， 系 啲米粉磨得靓， 系啊。咁你出边你都冇嗰啲，即系 开啫。而家我哋连食粥啊，啲粥都系开嘅， 系啊， 都唔系煲噶，阴公啊！你食开嘅粉，开嘅粥未啊？未啊！ 我肯定食过啦，但系我讲唔出佢系点啫。 即系食咗都唔知， 因为我少少粥嘅又要食，都系翻屋企食噶。 一定翻屋企食，因为你系真系煲嘅。 佢用啲米嘅粉嚟开的， 开嘅，开嘅粥都有啊，所以冇味道嘅， 真系没落啦，真系。 系呢个咧，寻求快啊， 事官， 嗯， 我哋差唔多啦，你讲星期五啦。 好啊，今日星期五咧，听日嘅题目咧就叫古迹，咁啊由阿梁敬国出嘅，咁啊参加咧我哋有马恩赐同埋我啦。咁啊，之后听首歌啊， 系之歌之后咧，十二点新闻之后咧，就有基哥《那些年那些事》。 嗯， 咁咧，我哋跟住咧嚟呢只歌咧，就系、是、叫做好老嘅歌啦吓，《Time in the Bottle》，John Coachy 嘅，大家都好识噶啦呢只老歌。 呢、這个真系歌，真系耐啦。 好啊，我哋今晚好多谢啊吓，司徒伟荣， 系啊 ，William 司徒咁啊，我哋。多啲機會上嚟傾傾咧， 同埋咧，我又見翻個老友， 係啊， 冇見好耐。 回憶嘅味道好多人中意嘅， 係咪啊？ 係啊，好多人會中意回憶嘅味 道。比我想象之中多好多。 係啊 係啊，咁啊大家交換喺呢個書展啊， 好，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If I could save time in a bottle, the first thing that I'd like to do is to save every day till eternity passes away, just to spend them with you. If I could make days last forever,If words could make wishes come true, I'd save every day like a treasure, and then again I would spend them with you. But